大概是在100年前左右，法國有一個報館，他就登了一個這樣的啟示，是提出了一個問題，希望讀者能夠去回應。那個啟示就是說，他如果在我們的最大的博物館羅浮宮發生火警，要搶救一幅，只是可以搶救一幅的名畫，你覺得我們應該要搶救哪一幅？你有沒有去過羅浮宮啊？幅幅都是名畫，所以就有很多個讀者就寫信去給報館，就提出要搶救哪一幅呢？那當然其中達文西的蒙娜麗莎是其中一幅啦。有人就說，哦，就是路易大衛的，就是拿破崙一世加冕的大典，非常的仔細，就是偉大的拿破崙他加冕的時候，那些主教都是到場去加冕。當然還有很多提出了不同的一些的選擇，不過到了最後呢，是有一個的年輕人他提供了一個答案，而那個答案呢是個報館是非常之滿意，所以他就拿了那筆的獎金。這個年輕人的名字叫做 Jean Jackie Bernard， 他的答案就是搶救離出口最近的那一幅畫。你說是什麼畫來的呢？不知道，應該都是名畫來的了，是價值不菲。這個事件是給了我們一個這樣的啟示，你的目標不一定是你很想得到的，你的目標不一定是你最想得到的，而是你最有可能可以實現到的。事實上，期望和實現往往都有很大的差距。我們今天看這段的經文，是一個黑食的人，他有他自己的期望，但是當他遇見了彼得和約翰，他又怎樣去實現他自己最當初的期望呢？在《使徒行傳》第三章所描述到的這個一生下來就是瘸腿的，就是跛腳的這個人，他是一個的討飯的人，他討飯有他自己討飯的期望，但他遇見彼得的時候，彼得又給了些什麼他去幫他去實現他自己的夢想呢？我們或者就可以用我們平時查經的方法，用多些的觀察性的問題去仔細去看下這段經文，他怎樣去描述這個天生就是跛腳的人，又去花些時間去看下，就是彼得對於這個人他的期望，彼得給了什麼的回應他。我們從當中去學一些屬靈的功課。聖經告訴我們，這個是一個天生就是瘸腿的，從來沒有走過路，他一生出來就是跛的，不像今時今日的社會，我們很多的 facility 都對於一些的即傷殘殘障的人士帶來有很多的方便。他是瘸腿的，他沒有走過很多的路，沒有去過很多的地方，沒有見識過很多的東西，他失去了工作的能力，他生活的圈子是很狹窄。幸好是有人天天抬他，放他去到一個城門的門口， 不知道是他的家人，是他的邻居，还是他的好朋友，天天抬他去到一个的城门口。因为你找不到工作，唯一可以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讨饭。所以就放了他在一个的城门口，去给人去周济他。那个城门口是一个的叫做美门的地方，是进入圣殿的必经的一个的通道，所以是人来人往的，不是放了在你在一个乡下没人行的一个的荒郊野岭，而是放了一个很旺的，是一个的人，即是每一次我要去圣殿的时候都会经过的那个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美门，按照一些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那个的门是进入圣殿的正门，在东边里面是大概高有75尺，在上面呢是镶了有些金的东西，镶了有些银的东西，所以呢你看下去是很漂亮的，所以呢可能那些人就给了一个 nickname 它、啊、就是很漂亮的那个门，那个是什么门、啊、就是美门，就将它放在一个这样的地方，每逢有人要去进入圣殿去祈祷要献祭等等都会经过，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这个天生就跛脚的人，他每天坐在这个城门口，他有什么的期望呢？他希望他可以怎样去实现他自己的人生呢？那很明显，一个讨饭的人，他希望能够可以得到一块的面包，得到一个的铜钱。如果我能够可以在那天有人去给到少少的东西，我能够充饥，我又过到那天的日子，我就已经是心满意足了。这个或者可能是他一个最卑微最简单的一个的期望。大概下午3点钟，彼得和约翰就去圣殿祈祷。这个是在圣灵降临之后所描述的第一个的事件。有可能就是一群门徒，他们躲在了在个楼房里面有很多日的时间，很害怕被人去捉，被人去拉。现在圣灵降临了，彼得也是有讲过道了，有人信主了，他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去到圣殿里面去过他自己的宗教的生活。下午3点钟就去圣殿去祈祷，经过美门，就在美门的门口就与这个天生就跛脚的人邂逅。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邂逅在第四节开始是这样说的，他说彼得约翰就定睛看着他，然后彼得就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是指望可以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就拉着他的右手扶起他来，他的脚和瓦子骨立刻就健壮了。彼得和约翰经过这个美门见到他，他的目光没有闪避这个的乞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我们在郊区就很少见到有 homeless 的，我们在郊区也不是见到有很多乞衣，在这里去到 downtown 有很多，或者你可能都听过报道，在美国最多的 homeless 最多即是讨饭的是 New York City 和 San Francisco， 周街都是。你会不会见到他的时候你走埋去望实他的呢？还是你希望他看不到你呢？彼得约翰定睛看着他，他的目光没有去回避，没有去闪避，没有希望这个的跛脚的人是见不到他们，他是望实他们。 都不容易的。在主日学的时候，当牧师或者师母想要问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些人就会耷低个头，希望牧师师母见不到我，就不会问我问题了。但是彼得约翰定睛看他，不单止定睛看他，还跟他说，看我们，你看我们，跟那个逼的人说，看着我们，是 create 了一个的 expectation 给这个的乞衣。我不是见不到你，我见到你，我不单止见到你，我希望你都见到我们，你我希望你见到我是见到你。对于一个讨饭的人来说，他好似乎是有少少的一些的希望，这个他明知我睡在这里，我就是要讨饭的了，你见到我，你又没有走开，你又叫我望住你，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东西你要给我的呢？彼得就说，我没有钱的。彼得第一句的回应就是说，我没有钱的。金和银我都没有，是不是玩东西呢？即是你 create 了一个的 expectation， 叫我望实你，你是不是有些东西给我呢？然后就说，我没有东西给你的，我没有钱给你的。 OK， 然后他说，但是我会将我有的东西去给你。彼得是一个渔夫，他现在住在耶路撒冷，是一个城市， 他没有机会再 去捕鱼了。这班跟从耶稣的门徒，他们好像一个的逃犯一样，是没有受到犹太人的欢迎，没有受到罗马政府的官员的欢迎，他们以什么为生呢？圣经没有再交代了。不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当教会开始的时候，他们彼此交接，他们凡物公用，就是我有的我给点你，你有的你给点我，他们就这样来到去过他们的生活了。然后彼得见到这个讨饭的，他说，我将我所有的给你，那你有些什么呢？ 在圣灵降临之后，所有门徒能够可以去经历到的，就是神他自己的能力在众人，在这个的社群的身上来到去彰显出来。我们最有的就是去经历到神给我们这一份可以行神迹的这一份的心，以至到我们见到教会的人越来越多。当时的彼得都已经变成为一个的传道人了。他能够去做的就是好像我今天这样，就站在这里去讲道。他说，我将我所有的我要给你，是给什么你呢？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命，叫你起来行走。於是拉住他的右手，扶起他，然后他的脚和他的瓦子骨就健壮起来。可能你都知道，《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是一个医生，即是医生去描述一个的人他的医疗的状况怎样可以去好返的状况呢，和我们自己笔下所写的人是有些不同的。当彼得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吩咐你，我叫你起身，他不是就这样起身吧，我叫你起身，你就起身吧，他不是这样，他是拉住他的手，他是扶他起身，因为他从出世到现在都没走过嘛，他没有信心的嘛，他不知道怎样走的嘛，我是不是应该要信你的说话呢？都不知道信不信你好的嘛。他就是去伸出他的手拉住他，然后去扶他起身，然后那个奇迹就是他的脚从来没有走过路，脚 唔知系因为小儿麻痹啊，系因为乜嘢嘅缘故，佢行唔到路，佢嗰啲嘅嗰个嘅脚踭，嗰啲嘅骨突然间健壮起嚟，原本可能系软赖赖，可能系冇力，突然间就健壮起嚟，好有一啲嘅即系医学嘅常识嘅背景里边咧，路加医生就描述呢一个人，佢就健壮起嚟，整个嘅过程。是一个的神迹，整个的过程都是一个的奇事的出现，解释不到，唯一的解释就是神迹，是神他自己的医治的能力在这个人的身上就出现了。我们今时今日都还有一些的灵恩教会的传道人，他们去施行一些的灵恩的医治，在过去我都有曾经参加过一些类似这样所谓的医治的大会。相对起这段的经文，彼得他就比较 low key， 就比较平淡，他没有好像某一些的传道人这样，我们现在就举行一个医治的大会，我们要去奉耶稣的名，我们一起的举手祈祷，向着个十字架，祈大声啲，神嘅能力充满我，我知道你有病噶，你出嚟啦，我要医治你。佢冇用到啲好夸张嘅手法，冇用好似用到啲好似做 show 嘅一啲嘅方式。因为我参加过一啲，我个感觉就好似系做紧一个嘅 show 咁样样，可能呢个只系我。孤陋寡闻，我只是见到其中一两次这样的聚会。彼得他不是在这里做 show， 他是很平淡很 human， 他只不过就是他曾经在圣灵降临那段时间怎样去充满他，令到他相信耶稣基督，他能够可以去行神迹和奇事，就将这个这样 的希望是放在这个人的身上，扶起他就叫他起来。这个被医治的人，圣经的描述，和合本的描述，在第八节，只是一节的圣经，有六次，有六个动词是讲他和行路有关系的一些动词。他就跳起来，他就站着，又行走，他进了殿，他走着，他跳着。我想都你可以去，你可以好即是 figure out， 可以好似好活现咁喺你眼前。即系呢一个咧，从来冇行过路嘅人，佢突然间俾彼得扶起佢嘅时候咧，佢可以行走，佢就跳下。然后就企起身，我系咪真的可以企得到嘅咧？又行下，当他要去进去圣殿的时候咧，佢唔系行紧去嘅，佢系跳紧去嘅，去测试紧我啲脚骨系咪真系咁稳阵，系咪真系可以行到，亦都可以去描述紧呢一个人佢自己兴奋嘅心情。第八节呢段嘅呢节圣经里边。六个的动词都是描述他的行走，只是最后的一个动词是说去赞美神。他没有再跟彼得去说一些客气的说话，你真的很不话得，多谢你，你真的掂，你真的威水，没有。圣经很简单，这个被医治的人在第八节除了是行走之外，唯一一个动词是什么呢？就是 praising the Lord， 去赞美神。那当然啦，他在圣殿的门口被医好之后，他不是立刻回家，他去哪里？去了圣殿里面。去圣殿做什么？ barbecue 啊，去敬拜神，去赞美神。他就是这样，这个就是在圣灵降临之后第三章所记载的一个事件， 是记载着其中一个的神迹奇事的发生，是一个的黑衣的人的期望和他的期望的实现。他的期望是某一些东西，但他的实现是另外一些东西。或者我们在这里做少少的一些的应用，在瘸腿的人的身上，在彼得的身上，我们去学一些属灵的功课。这个瘸腿的人，天生就跛脚的人，也许他的期望很卑微的一个的诉求，一个很卑微的人生的希望，就是得到人的施舍。很卑微，他没有想过他自己可以走得再走得路，因为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了。他没有想过他可以经验到神的能力，他没有想过他的人生可以有这么大的转变。当彼得他问，叫他你望神我，当彼得他说我吩咐，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字，我吩咐你起来行走的时候，这个人他没有去坚持他自己的期望，你不要搞那么多东西了，我要的是钱，你没有的话就走开一点。他可以这样的，你不要玩我了，你没有你就走开一边，你不要在这里做 show。 这个人可以这样的，他可以坚持我不需要好回，我已经惯了我自己黑衣这个的生活，总之不用做就有面包吃， I'm fine， 我可以这样。如果他坚持这样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可以去经验到神的能力，没有办法可以去经验到神他自己的恩典。是什么去拦了我们经验不到神他自己的实在？是什么是拦了我们去经验不到、经历不到神他自己的恩典？不是我们的环境，不是我们的病，是我们自己。是什么令到这个的坛子他能够可以去经验神的恩典？就是他自己一个开放的心，他自己一个开放的态度，他没有去执着他自己他原先的期望。作为一个的卑的人，我只是希望可以有人施舍，这个这样的期望都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的期望。他没有去执着他自己，他放开他自己，以致他能够可以去经历到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如果有很多人他说我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我信了主，我没有经验过神他自己的实在，我感觉不到神的存在，是因为神不存在，还是你没有给机会你自己去经验神的同在呢？为什么在历世历代里面有这么多的人他经验到神他自己的能力，为什么我经验不到呢？是神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呢？从坛子的身上面，我们可以见到当一个人他自己愿意开放，他能够可以去经验圣灵的能力在他的身上面来到去彰显出来。第二方面，我们看彼得，彼得他知道这个人他只是有一个的期望，就是物质，是面包，是施舍。彼得都知道他自己给不到他的，因为可能连他自己那天早上那天下午都不知道有没有吃晏，有没有吃早餐，他就去圣殿祈祷了。 当彼得他说我要 offer 给一个的属灵的恩典要给他的时候，他会不会犹豫到底他想不想要的呢？他想不想得到的呢？可能彼得或许他都会有犹豫，到底这个的毯子他是不是只是需要满足一个在物质上面的要求，在物质上面的满足，他想不想有灵性上面的满足呢？但是彼得没有因为这样而去将神的那个的恩赐呢是拿着没有 去交出来。他见到这个有需要的人，他不单止是在物质上面需要，在灵性上面有需要，他就愿意去将他所经历到的圣灵的能力在这个人的身上面来到去施展出来。他没有怀疑神的能力，他没有怀疑神的恩典，所以他就去大胆地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吩咐这个人起来行走。或者在今天父亲节的时候，我们都相信我们每一个的父亲，你一定会将你的金你的银给你的子女。当然不单止是父亲，母亲都更加会。子女说我不需要的了，你不知道你自己需要，你不知道你自己需要，你不说不需要我都要给你。我们一定会将我们的金我们的银会给他。但是除了物质之外，作为父母，我还可以给什么我们的子女呢？会不会去想到好像彼得一样，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他们人生的阶段里面，除了我期望他们能够可以学业进步，可以有好一个好的一个婚姻，一个好的事业之外，他们又需不需要上帝的恩典和神他自己的能力？你有没有好像彼得一样毫不犹豫的，虽然他没有 ask， 他没有问到，他没有问到你可不可以医好我的脚，他没有问到这件事，但是彼得就将这个的神迹，这份的恩典毫无保留的就是带到去这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可以去得到的一份的恩赐去到他的面前。你相不相信神有这份的恩赐？你相不相信你的子女是需要上帝这份的恩赐？没错，美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是一个要自己选择的一个社会，宗教都是一个选择，我们不可以强迫他回教会，我们不可以强迫他去信耶稣，我们知道。但是当他还小的时候，你会不会，你会不会去引导他？你会不会去给他有这个的期望来到神的面前？我认识有一对的一个夫妇，以前的会友，有一年他的女儿是读中学的时候，他跟阿爸妈说，他说我想参加教会的短宣去南美洲，好像是去洪都拉斯那里去做一个宣教。当时在那个地方的政局都是有一些的、就是、不稳定，所以其他一些的父母都有一些的担心，是不是要去支持他自己的子女去参加一些这样的宣教。所以这一对的父母就跟他的女儿和他的妹妹一家四口一起为这件事祈祷，是不是要去参加这一次的短宣的工作。在他们经过一些祈祷之后，他们就觉得、可以继续去，就给他的女儿去参加了这一次的短宣。 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的事件来的，但是也都是一个的好的机会，让我们从一个的决定的当中，我们和我们的家庭去一起的 去尝试去经历上帝他自己的恩典和他自己的能力。期望和现实有阵时候是很远，有阵时候是很近，要怎样去拿捏，有什么的期望怎样去实现，有时候都不是很容易。期望的不同往往造成人与人之间很大的冲突，怎样可以 去处理去排解这个问题。在今天这段经文或者都给我们一些这样的启发，如果我们只是将我们的着眼点放在人的期望上面的话，用人的方法来去实现我们自己的期望，或者有时候会强差人意。但是如果我们拥有我们自己的期望，我们相信神会帮我们去实现的时候，我们让神去介入在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让神去介入在我们自己的 expectation 的当中，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出人意表的结果出现呢？我们同心祈祷。